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 有人愿意还是想 5251四个零，记住5251四个零，上小顶网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。 回头就看到你，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。好，如果不能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 冷的爱快枯萎，人们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装应该搭配古铜色的唇彩，牛仔裤系肩带，从不迷信名牌，迎着风骑单车，耳机是我的最爱。清晨6点我要赶到工作站牌，搭上第一班车去赶日出的海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让浪花漫过我的脚踝。城市天空一个一个显得狭窄，不需步步直线，只能踩着方块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让阳光暴晒，不长心态。 我总是快半拍，就是迫不及待，热心战胜倦怠，怎么会在乎数码般的天代？谁若是慢半拍，就别硬要跟来，这一秒能感动，就不要等到下一秒才能喝 澎湃，多显男子气概，读点书做点菜，不要只是耍帅，在我启动之前就该严明收快，永远差我一拍，只能说声拜拜。午夜凌晨我要飞到九霄云外，坐上飞塔环游世界，带有大摆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让梦境美到喜出望外。我的感情不能被动由人安排，失败过程也要更为精彩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让灵魂活得自由自在。 我总是快半拍，就是迫不及待，但我遇见真爱，怎么会舍得？ 别来我的世界搞破坏，现实开放下载，我的独家优待，快乐可以很好卖。 我总是快半拍，就是迫不及待，热情战胜倦怠，怎么会在读书模板的眼袋，谁若是 扬帆没有风向，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？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 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

少说也不要问，目光交错的一瞬就注定了今生缘分，此情可以见真心。春雨静，秋风也很乱乱纷纷，是红尘浮浮沉沉，似幻似真，仅止于夜的结局，也只是飘随风不停，心难平静， 天会

往前，囚禁在距离笑声最远的房间，单独隔离寂寞的盘旋，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都封了街，我所有窗子外面被贴上黑夜，我那份思念却没人听见，绝望到极点，剩的是疲倦。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白雪满天，才发觉在我心间有回忆碎片，一匆忙翻身就刺痛凉鞋，卷着身体缩成一个圈，像一个句点。哦，窗子外面被贴上黑夜，我呐喊思念却没人听见，绝望到极点，剩的是疲倦。哦，全世界都停了电，全世界白雪满天，才发觉在我心间有回忆碎片，一次梦翻身就自动凉鞋，卷着身体缩成一个圈，剩一个句 声音，他从来不简单的在回想，然后山火山飞，原来天门是暗你，一个未来等待我的你，了解我有着相同的梦想，乘着声音翅膀，听到我的歌声吗？是否 我是有一种声音，从来都不曾停止过。 Thank you.

魂尽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才艺潇洒，不问世间仇恨，淡如茶。江湖一句话，心得正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。月光山中悠悠凉，晚风吹彻入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。狂饮高歌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喧沙。难言真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花太傻，花下风流 白云缠绕着蓝天。啊，如果不能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 就让我这样子漂流着，我很好，没事的。